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53集《交锋》。明海出乎意料，他看着对面白瓷杯子，再抬头看着秦染嘴边扬起的笑容，一点一点的敛下。秦染这话，129名下的刑侦工作室，129在刑侦界不是歇业许久了吗？ 欧阳家现在什么情况？ 明海抿了抿唇，他心里有点不确定。秦染跟程俊的情况他知晓的七七八八，云光财团跟 M 州物理界那边都有联系。明海的心腹不用明海去说，已经让人联系欧阳威那边了。欧阳威昨天是笃定秦染不敢动自己，所以没有立马联系明海。毕竟被自己向来不放在眼中的秦染扣住了，这对欧阳威来说无异于是一个耻辱。直到感觉不对的时候，欧阳威才开始联系。明海的心腹打完电话，一张没有表情的脸上也变了变。明海注意到心腹的脸色，不由抬眸抿唇道： 出问题了。 心腹抬头，脸上有些惊色。 欧阳小姐因为涉嫌谋杀罪被扣押在刑侦大队。 对面的秦冉毫不意外地听到这个回答，他右手按着桌子直接站起来，拿起自己一直没有动过的咖啡杯朝明海举了举，才喝了一口，脸上并没有什么笑意，一如以往的冷淡，就连声音也淡。感谢招待。随着他的声音，杯子啪的一声被他放到了桌子上。杯子是瓷白色的，里面的咖啡还有小半杯，浓香的褐色咖啡在杯子里面晃晃悠悠。除非特定的人，在秦修成、陈淑兰还有几位老师面前，秦冉会收敛一点。现在能让他收敛的人越来越少，他也向来是嚣张惯了。明海想要在他面前装腔作势的碾压，只能说是对象不对。走。秦冉看了程木一眼，径直转身离开。素色的风衣随着他的转身晃出一道弧度，容色冷酷，动作干脆利落。程木一愣，还没有怎么反应过来，但下意识地随着他离开。咖啡厅本来就被明海包了，没有什么人，此时气氛更加的冷。明海的四名手下还站在大门口，分两边站着。秦冉刚进咖啡厅，就看到程俊斜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。他脚步停了一下，抬头看他。 先去车内等我。 程俊一双眼睛漆黑深邃，寒意凛冽，只在看到秦冉的时候稍微融化了些许。你进去？秦冉抬头询问地看了一下程俊。程俊表情淡漠地看了一眼咖啡厅，顿了一下才道： 你等我两分钟。 行。秦冉颔首。 这是欧阳威交代出来的事，我刚刚去了郝队那里一趟。 程俊把手中的密封文件递给秦冉。 你先看看，我马上回来。 秦冉点头，随意地朝他挥了挥手。咖啡厅窗户边的座位上，明海面色挺沉，看到程俊过来半点也不惊讶，只是若有所思地看着程俊说道： 哼，这么着急，看来这个秦冉对你影响确实很大。 明海笑了笑，人就怕没有缺点。 以后不要找他。 程俊没有坐下，也没有纠结明海口中的深意，只是有些居高临下地看着明海。 那你得防住我。 明海笑，半晌他眯眼。 你们把欧阳威怎么了？ 儿子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不过， 明海说到这儿，他笑了笑，手中拿起来一根烟。 你们是有点名堂，但你身边那个姑娘太过自负了。成俊，你说我今天会让她离开吗？ 成俊这么好的软肋，明海不抓住，那也不是他狠辣的作风。明海朝心腹看了一眼，心腹连忙点头，他按了一下耳边的蓝牙耳机。 抓住他！ 咖啡馆门口有明海的人。明海打开打火机，点了一根烟，这才抬头看向程俊，嘴边挂着一丝漫不经心的笑，却发现程俊的脸上没有丝毫惊慌之色，只是面色淡定地看向门外。明海一愣，这反应倒不像是程俊的态度。他下意识地顺着程俊的目光看着咖啡馆门外的方向，不远处秦闪跟程木正往门外走，兜里的手机震了两下，他拿出来看了看，是何晨的电话，他随手接起来。门外站着四个明海的得力保镖，没有明海的吩咐，他的手下自然不会放秦闪离开。刚伸手想要拦住秦闪，秦闪却抬了抬头，他刚接了电话，才跟何晨打了个招呼，就看到拦住他的四个人。他手机一握，似笑非笑地问道：确定要拦我？四名手下眯眼看着秦闪，没有让开。 秦小姐，请留步。 秦闪点点头，他对手机那边的何晨说了一句：等我一分钟。那边何晨把手中的摄影机放下，他听到秦冉这边的声音不由挑眉。 没事吧？ 没事。秦冉淡淡开口。 好，你先把手边的事忙完。 何晨拿着手机也没有挂断。秦冉抬头，他把手机随手丢给程木。程木非常了解地拿好手机，往旁边退了两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